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借着这45分钟，教导我们。你拯救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我们成圣。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成圣的心智、成圣的嘴巴，教导领受。默想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一起来念13章《西敏信仰告白》第13章论成圣第一段。如果你有拿到那个教材的话，我们就念教材上面的版本好了。OK， 凡蒙 下恩章而被重生的人，上帝既然在他们里面创造心灵和信心，就凭着基督之死与复活，借着道以及内住他们里面的圣灵，使他们确实具体更加完整，罪在人生的权势被毁坏，各种私欲衰落而被致死，他们则越加在诸般得救的恩典上活过来和坚固起来，以致行出真正的圣洁，而人生一生过也不能见天 明。Okay. 13.1 讲到凡蒙有效恩召而得重生而被重生的人，上帝也会在，也会称他们为义，也会赐予他们儿女的名分，也会赐在他们里面创造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心。OK， 这个又是关乎我们所领受的是完整的恩典。所谓领受的恩典，不是只领受其中某一个福分，而是如果你是得救的人，你就是领受救恩所有的福分。OK， 我们之前也注意到西敏信仰告白，它并没有一个章落专门讨论重生。但是重生，我们通常如果你要讲说这有一个章落会是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叫人重生。你如果有领受那有效呼召的人，也必然，也必然会成圣，大概第一句话是这个意思。而这是因为你如果是被重生的，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生的这个恩赐赐给你的话，那么你就是领受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在你里面。而这个是凭着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教义上面的第一个段落。因此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称义这个概念是归算 right? imputed， 不是因为你实际本身里面有什么改变，上帝算你本身里面本质上的改变，虽然不是很完全，但是上帝在他的恩典之中称那个为义，不是如此的，是你没有一样可以称为义，但是上帝将他儿子的义归算在你身上，所以称你为义。所以我那个概念是 imputation， 归算在你的身上。但是成圣，你注意其实并不一样 right？ 成圣这个恩典，我们甚至是说那是 imparted 或者 infused grace， 注入你身里面的那个恩典。称义的恩典是 imputed， 归算给你，但是成圣是注入或者实际赐在你里面的那恩典。你从圣经里面还有先贤们的用词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概念。因为你是什么，有一颗新的心 right， 被赐予一个新的灵在你里面。因此虽然新教比较不太喜欢用，有的时候了，我们以为我们不应该用这个救恩的恩典，讲到这个救恩的恩典是 imparted to us or infused into us， 因为那注入的恩典比较 有些人会觉得比较像是罗马天主教所讲的，因为那个他把那个注入的恩典跟称义连在一起。但是我们并非全然不讲注入的恩典，注入恩典就是看你在哪一个范畴里面讲。成圣的话是这个恩典，这个 grace is imparted to us or infused into us， 注入我们中间里面。 OK， 成圣在圣经里面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通常有大概你可以分成这两种不同的意思。一个就是上帝将他的子民或将他的儿子或某些事物分别为圣，譬如说基督他会说父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OK， 这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使其成圣的概念，不只是分别为圣，是真的叫那个人事物成为圣洁。在这里讲的成圣这个 doctrine 十三章跟第二个定义比较有关系。OK， 成圣的基础是什么呢？基督的死与复活基础凭着 right 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是 through the virtue of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借着凭着基督的死与复活，这个其实是也就是关乎所有我们之前有讲到所有救恩的基础都是基于与基督联合。死与复活应该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与基督联合概念，因为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 OK， 好，罗马书六章五到六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在那里保罗写：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罗马书六章那边讲到说，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与他同死同复活。旧人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之后他会讲我们现在是新生的人，是什么？活出新人的样式，是做义的奴仆。 OK， 另外一段经文，先贤们好像没有引用这段，我们应该也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与基督联合，基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与他联合的枝子，若我们离开他，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是。OK， 但我们与他联合的话，我们就理当结出果子来。嗯哼，所以基础是基于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借着道圣道以及内住 indwelling Holy Spirit。借着内住在他们就是重生的人的里面的圣灵。所以这句话是讲什么？你可以理解成这样子，成圣的管道以及成圣的动力，成圣的管道媒介工具 OK means OK instrument 也可以这么说。成圣的管道是什么？上帝的话语道。 OK， 成圣的动力是什么？圣灵赐予我们力量，可以领受那个道。我们是按照我们成圣，不是按照自己的努力，是你自己需要努力，但是最基本的那个动力 efficient cause，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个基本的因，有效的因是圣灵，是上帝的工作。 OK，但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力，我觉得什么好的我就努力去做，是按照基于道，上帝的道，圣道，他儿子的话语。 OK， 因此 不读圣经就不圣洁，你可以很简单的推论出这个概念。因为如果你要成圣的话，你必须是使用上帝制定的方法或者媒介或者道路。那么如果这个道真的就是圣道，就是上帝的话语的话，那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个道是什么，你就必须要读圣经，有人教导圣经，学习圣经，默想圣经。 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而得救的人就不再做罪的奴仆，是做义的奴仆。这个就是关乎重生的人，你的称义的人，有儿子名分的人，你是已经活在和之前不认识上帝，没有约，与上帝的恩典无份，你已经被那个黑暗的权势移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是完全另外一个，你现在我们活在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范畴之下。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边是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是义的奴仆。 OK， 以前我们是不能不犯罪，没有办法行出义来，现在是我们可以不犯罪，虽然会犯罪却可以不犯罪，也可以行出义来。 OK， 我们是得救却仍然会犯罪的人。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亚当是没有犯罪却可能犯罪，亚当犯罪之后他就是犯罪，也必然会犯罪，也没有能力不犯罪。那犯罪堕落得救的人是什么？仍然会犯罪却可以行出义，可以不犯罪了，但是仍然会犯罪。到最终得荣耀，或者最终的目标，最后一个人的第四种状况，不是每个人都会达到第四种状况，有些人就一直落在第三种状况，没有得救。但是得救的人最终的目标并不是现在你的状况，现在我们活在地上的状况，我们活在今世是已经得救，不再做罪的奴仆，是义的奴仆，但仍然可能犯罪。最终的目标是不犯罪，也不可能犯罪。OK， 好，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说，我们的确会具体的更加成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用词是这个更加成圣，就是会越来越是一个 progression。是一个进度、程序、过程，跟称义有没有过程？称义没有过程 ，right？ 有些神学家会说，有称义有两个层面，一个在今世的层面，还有在最后大审判的那个层面。但是那并不是讲一个过程，你会越来越称义，越来越确定你称义的地位。而是称义是一次性的法庭上的宣告，你要不就是，要不就是另外一个，要不就是不称义，要不然就是称义，没有越来越称义。 OK， 只不过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称义，有一天在那个审判的大宝座面前要公开的，上帝要宣告称我们为义，但是是同一个义，两个层面。 OK， 但是成圣不太一样，成圣的确是圣经中的，你们是属灵的婴孩，现在还不能够吃干粮，但是你们应该可以吃干粮，这就表示你成圣是有进度的。 OK， 你是要使用，忠实的使用他恩典的媒介，就是道，然后依靠圣灵，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所以成圣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字眼来形容，来成圣，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效法基督。 OK， 活出新人。 OK， 致死老我，活出新生的样式。 OK， 活出配得那个恩典， 你领受的那恩典，或者领受那福音的样式。 OK， 所以关于这一点，的确成圣有其所谓决定性的层面，或者 神学家会说 John Murray 有写特别有写一篇文章，就是有其 definitive 决定性的这个层面，就是说成圣是一个渐进的概念，但是它也有一个决定性的层面。为什么我们叫做圣徒？哥林多人是圣徒，你们呼召得以成圣的这些人，保罗一直都称他们为圣徒。所以当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圣洁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回答，是的，我是圣洁，我是圣徒。因为这个就是，既然你被呼召，你就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所以有这个层面叫做 definitive 或决定性的成圣，但是主要的，你有决定性的成圣，你也必会渐进或者 progressive 一个过程，你成圣也有一个过程，你是圣徒，你也是越来越圣洁的圣徒。关于这点，大家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看那个用词，就讲到说这个成圣，它是实际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改变我们的。你要说我们的心、我们的本质、我们的人 ，OK， 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实质的改变，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改变。Okay. So, 成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你可以用不同的圣经的话语来形容。Okay. 但是成圣通常会又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成圣不只是致死罪，不仅仅是依靠圣灵致死我们的罪，也有活出新人的样式。所以你不只是不要禁止你犯罪，禁止自己犯罪，也要什么活出义来，也要结出圣灵的果子。OK， 有禁止，有你要说负面的层面，也有积极正面的层面，都有。你要这两个层面，这才是成圣完整的表达成圣。OK。OK， 我们说我们得救全然是上帝的工作，全然是恩典，全然是那个全然是恩典，全然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自己救自己。但是如果我问你们，成圣是谁的工作呢？成圣是上帝的工作。因为我们刚刚的概念是按照他的话语，他赐下恩典的媒介制定的方法，那个有效因，要这么说 efficient cause， 也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灵，好叫我们可以遵守他的律法。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6:27，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律例和典章，那个是你成圣必须要依照的道路或者使用的方法，遵守的遵行的那个规范。但是为什么你可以遵行那个规范？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圣灵在你里面，给你一个新的灵、新的心。 OK， 那我问，成圣是谁的工作？如果是如此的话，是上帝的工作，很明显的嘛，因为是上帝给了你一个新造的生命，新的人，新的灵，新的心，你才可能成圣。那我再问一次，成圣是谁的工作？我们就看以西结书36:27，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谁顺从？谁遵守？是上帝帮我们顺从吗？是上帝帮我们遵守吗？不是 ，right？ 所以因此，成圣，有些神学家、改革中神学家甚至会用 cooperation 合作或者 synergistic 神人合作这个概念来形容成圣。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说，人得救全然是出于上帝，但是成圣这个部分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是这样子吗？ 所以 Scholastic 有一个概念叫 Totus 全然，这个在哪？在另外一个范畴上面，我们也用到这个，讲到什么？全然，什么是全然？神二性，耶稣基督他是神和人，是80%神，20%人吗？不是，还是50-50，刚好就100%。不是 ，right？ 是100% totus。神100%人，在成圣的概念也是如此，100%是神的工作，但是100%也是人的作为。OK， 你之所以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habitus and actus， 拉丁文 habit and act， 或者 power 和 act， 或者 power 和 potency。Potency 和 acts 就是那个能力，那个新的心，那个基础是上帝赐给你，全然是出于上帝的，全然不是出于你自己，你自己没有贡献任何，但是你行出来那是你的行为，你的顺服， OK， 你的效法基督，不是上帝帮你做百分之百。因此synergistic， 有些人看到这个字不懂这个概念，就说哦，你们有些人说成圣是 synergistic， 神人合作，这是罗马天主教。 No， 如果我们讲 totus 这个概念，你应该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说有些神学家会这样，改革中的神学家说成圣是神人合作。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神人合作是什么意思，不是上帝做一些我做一些，或者神助人助，某些程度上来说神助人助这概念并没有错，只是你看你用在哪一个范畴之上。在成圣这个概念之上，如果你合一的理解，这并没有错， OK。 尤其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那个恩典的媒介，你越使用它，你越操练它，你就越多，因为不是因为你赚取，不是因为你配得，而是这就是上帝制定恩典他运作的方式。OK， 所以如果说成圣是谁的工作，是上帝的，是我们的，我们说是的，是的。我在这边引用约翰欧文的一段话，我没有翻译出来。他说，大约的翻译说，上帝在我们里面或心里面工作，凭着恩典在我们心里面工作。OK。他在我们心，凭着恩典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的，他也 prescribe to us， 他也规范我们该如何做我们该做的事 duty， OK， 也因为虽然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他也借着我们工作，但是那同样的工作也是他圣灵的行动， OK， 但行动在什么？在我们的意志上面，然后叫我们行出那个行为。你可以看得出来 ，right？ 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然后我们行出来，那个行动是我们的，那个作为是我们的，但是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为什么会讲到这点？因为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放手让上帝做这种成圣的概念。No， 你就放手让 let it happen。Let go and let God， 或者在20世纪初有一个运动叫做 Keswick 运动，它这种属灵的运动就是基本上就是成圣是你要让上帝工作，你要放手，你不要挣扎，让上帝 No， 圣经的教导和这个是有点就是 It's all grace， 就变成说全然都是恩典，的确全然都是恩典，但是人需要做。OK， 所以成圣的动力是来自上帝，成圣的行为是我们的。最经典的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2:12-13， right？ 我们这边 这边有列出来吗？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到十二节的最后一段，你们应当，保罗在那边说，我现在不与你们同在，你们更应当顺服，而且是什么？恐惧战兢做你们得救的功夫。哇，这个有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上文下文看，恐惧战兢做你们得救功夫，保罗这边是不是在讲你们要自己救自己？接下来他怎么样避免这种自己救自己的概念？他接下来就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是你们立志行事 right，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立志行事是你们的，但是是上帝在你们，都是因为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什么？我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是他对你们的旨意，你们的成圣，叫你们圣洁。他的旨意，他制定的方法，他在你里面工作，你们就做。约翰欧文讲的是同样的概念，所以以此神学家可以说成圣的确是人神人合作。为什么要讲这个？为了要避免，就是刚才我讲的，为了要避免偏向一个或偏向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如果我刚刚讲的偏向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说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让上帝工作，就是等于是全你根本什么都不要做，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倾向？不要，你不用挣扎，不用致死罪，这是很明显的会讨论反律法主义 antinomian 的那个倾向。那另外一个倾向是什么？变成 legalistic， 变成律法主义，就是你要做，而且这是全然是你要努力，这是靠着你自己。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个，我是个人认为成圣百分之百上帝的工作和百分之百人的作为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一旦你理解这一点，你会避免那种，不努力不站在，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腓立比书十二章啊，对不起，二章十二节。OK， 如果你觉得你都是靠着自己的话，你就又无法理解二章十三节。OK， So 成圣运行的公理，我忽然忘记英文是什么，那时候我在写。Anyway， the principle 就是那个运行的那个 principle， 你就是越操练就越成圣，应该是越操练成圣的恩典就越加结出成圣的果子。你不读圣经你就不成圣，你不祷告你就不成圣，你不默想基督你就无法效法他的样式，这应该是很简单的概念。你必须要做，而你做也就印证的确是上帝在你的心里运行，叫你行出他预定要你做的事。 OK，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是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但是有另外一段经文也是第二章，他的上一本书腓立比书二章十节，完全同样的概念。对不起，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通常熟悉八到九节 right？ 这个是上次那个 Johnny 讲到的经文，八到九节就是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新的心新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都是上帝的工作，你没有贡献任何，为要什么？叫我们 行善，这是关乎成圣还是称义？一定是成圣嘛，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这是关乎成圣，而这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是我们行的，上帝预备的，上帝在我们心中工作，上帝的工作。 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OK， 这也就关乎成圣之必要性。OK， 如果我问大家，你需不需要成圣？刚才解释了大概半个小时，你一定会回答我们需要成圣。我用另外一种方法问你，得救需不需要有好行为？不需要，有人说不需要，你得救不需要有好行为。 Well yes， 你应该可以回答 yes or no， 你要看这个人问到底是什么。我再换另外一种方法，你称义需不需要有好行为？你是不是依靠你的凭着好行为称义？不是 right？ 你得救需不需要有好行为？ 我用一段经文，人若非圣洁就不能见主。我们得救最终的目的是不是要见主？那个圣洁是不是，圣洁是什么？活出圣洁，效法基督，致死罪，善行。 Yes。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会说good works， 我们之后会讲到好行为。 good works 是成圣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活出新人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行出善行。 is necessary to justification? No， to salvation。 善行或者成圣对救赎是必要的。OK， 不是对称义是必要，你一旦说称义是必要你就搞错了。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 confusion， 为什么会有这个混乱？因为在我们路德宗的弟兄姐妹里面，或者有一些改革中但是很倾向路德宗的弟兄姐妹，会把 justification 把它跟得救就等于画上等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会很本能的就说 no no no no no， 好行为善行跟得救你不能说它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理解得救不只是关乎称义，也关乎整个救恩，那你就知道这个必要性是来自于上帝指定人必要走向天堂的道路使用的手段。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而且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圣，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必要性的时候，不是说你需要这个来赚取自己的救恩，这必要性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指定你走的路，所以你必须要这么走，必须要活出这样子的样式，效法他的儿子，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不是功劳，却是上帝制定的必经之路，指定的手段 means ways instrument。 OK，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讨论到目前为止，人光得救却不效法基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效法基督，不成圣，不活出新人的样式，你只说我曾经觉知，我曾经受洗，我问题不是你是不是的确有诚意，而是你到底有没有领受这个救恩？对，嗯，OK。关于第一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看第二段落。第二段落主要是讲跟之前的那个罪人的堕落有关系。在第六章那边讲到人的堕落是整个人 human nature 整个人的堕落，不是只有某一个层面某一部分。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人成圣也是关乎整个全面的身体灵魂，灵魂或者说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讲的，你们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有些好像是召会的弟兄姐妹会说，哦，所以这个是人是从三个成分，有灵有魂有肉体，然后有三个不同的等级。然后应该不是这么理解，因为在这里保罗是用灵魂身子，在其他地方他可能用其他的，譬如说你们的血气 血气和肉体，肉体和灵魂。所以并不是说有三个成分，而是讲你整个的人有身体有灵魂都贯彻，是关乎你整个人的，整个人的更新，每一个部分的更新。 OK， 也就是说不只是你的情操更新，不只是你的意志更新，你的理智也更新。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应该也会发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最终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传福音，但是最终人信或不信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说你讲的再精彩，你再有理，那个都不能够叫人相信？不是应该如果真理是真理的话，应该就不辨自明吗？或者圣经是上帝的真理，为什么有人信有人不信？因为人犯罪以后，那个罪是影响着人整个的本性，包括他的理智，包括他的判断能力。Okay. 若非有圣灵先在里面让他更新的话，他没有办法信。Okay. 或神学家好像之前讲叫 noetic effects of sin。这个大概是关乎心智的意思 ，noetic， 性对理智、心智的影响，不是罪对心智的影响 ，OK。所以成圣是关乎我们整个人。所有的每一个层面，但是在今世的话总是不完全，我们仍然会犯罪，是只要我们活在世上是一个无法化解的征战， irreconcilable war， OK， 持续无法化解的征战。有一些像卫斯理他，我没有读过他的神学，但是我读到大家都说他认为人在地上是可以完全的成圣的。OK，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理解是正确，人在地上不会完全成圣，要再等到在天上或者新天新地那日我们才完全的成圣。 OK， OK， 这段 13.2 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继续看第三段好了。在这个战争之中，那残留的败坏虽然可能会暂时占着优势，我觉得我们在成圣我们的生命中都有经历过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好像被某个罪所捆绑，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些罪上帝并没有，有的时候我们是的确可以致死某些罪，但是有些罪的确就是你一生都需要与他挣扎。我想这个特别是关乎有同性恋倾向的弟兄姐妹们 ，OK，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是天生的倾向。天生，我们讲的是人堕落之后，你会有各式各样的倾向，并不表示天生的就不是罪。如果天生我就是非常的贪心，我就是心中非常的对人非常苛刻，我不能说我天生本性就是这样，我天生就是对人充满了疑心。没有 ，No，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没有一个任何天生的理由可以让你说这个就是我，那个都是罪，包括同性恋的倾向。OK， 但是你需要致死这个罪。有些我们知道，有些同性恋的弟兄姐妹，他 是的确可以改变他的那个情操，改变他的意志。譬如说Rosario Butterfield， 他后来一个最近宜兴他在带我们的年轻姐妹们读的一本书《心回意转》，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女性主义，甚至同性恋主义 Lesbian 同性恋主义者，上帝就改变了他的心，他现在是他后来结婚等等。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譬如说在这个面对这个罪，上帝都赐予他这个恩典，但并不表示他不需要不断的依靠圣灵，按照上帝话语制止罪。有的时候到他到他在地上的时候，他都必须要不断的面对这样的试探。 OK， 所以在这边讲说，在这场战争之中，那残败的残存的败坏甚至可能会占优势占上风，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蒙召重生的人，这边讲说基督成圣的灵 Sanctifying Spirit of Christ 会不断的加添给你力量。这句话他说在 The regenerate part does overcome， 会那重生的部分终必得胜。这个Van Dixhorn 博士在这边提出来，这个用词就算是在十七世纪的英文也是有点奇怪。重生的部分是什么意思？是有一部分没有重生吗？应该是先贤们在这里挣扎的表达，我们重生的人是又是罪人，又是蒙恩得救，在成圣过程中成圣的圣徒，而有一天终究要完全成圣，是大概这个意思。这边讲的是终究你在地上你仍然会犯罪，甚至会被罪好像你会觉得没有办法胜过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蒙恩得救，到最后因为基督的灵在你心里面工作，也会保守你拯救你拯救到底。他既然在你心中开始那好的工作，他必会完成这善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等等。所以圣徒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跌倒，我们会跟罪有挣扎，每个人挣扎的罪都不尽一样，而且有些人在挣扎某个罪上面，你好像觉得你已经克服他，忽然你又被他克服，但是你不应该失去盼望，因为知道既然你的主拯救你，就拯救你到底。因此你应该不是绝望说啊，这个我没有得救，反而是在这个时候认知你有他的圣灵，他也赐予你成圣的方法或者媒介，你更加要使用这些媒介，他的话语，他的道，祷告，聚会，听道，行道等等。 OK， 我这边特别他说先贤们最后一句话说敬畏上帝得以成圣。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所以我们圣徒是在恩典中不断长进的人，定义上就是如此。如果你不在恩典中长进，定义上你一定是退步，不进则退。最后说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因为这个概念就是你们要圣洁，你们要成圣，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上帝如何，所以我们要效法上帝吗？可以这么说吧。 OK， 或者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一直到七章第一节这边讲的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这个分别为圣，上帝分别他的儿女为圣，跟世人是有所分别的，不要沾浸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因为为什么我要做你们的父，你要做我们的儿，你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就当我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应许，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而他是圣洁的，我们就理当做我们该做的，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这段话按照我们刚才大约40分钟解释，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不是叫我们努力的想办法自己洁净自己、right? 但是如果你是领受这应许的，你必也领受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叫你立志行事。谁立志行事？你必须要立志行事、okay? 行出他预备要你行的一切的善事，或活出他预备要你活出他儿子的样式。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什么？叫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为了荣耀他，荣耀他的儿子。所以 The fear of God， 敬畏上帝，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就是认知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而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得救的人是那个形象被修复的，在地上虽然残缺，但是本质上已经被修复。所以我们理当，如果我们真的敬畏他，我们不是口头说，我们理当应该要像他一样。OK， good， 我们今天把13章很重要的 一段，但是也很，你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讲的也很精简，也把我觉得成圣，尤其在我们基督华人基督里面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很喜欢讲行为，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个都是关乎成圣的范畴。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一起看第13章对我们看我们如何成圣有没有什么帮助，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没有吗？我们花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好吗？我请阿宝，你能不能带我们做结束祷告？三分钟之后，谢谢。 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们可以成为洁净。